第四十集，奥金尼。 我是人类，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，艾泽拉斯。兽人在那里和德拉诺之间建立了一个传送门，并入侵了我们的世界。但我们击溃了他们的军队，把他们赶了回来。现在，我们试图彻底关闭这个传送门，以保护我们的家园和人民。 这是一个高尚的目标。我是尼姆兰，最后的奥金尼人之一。我是一名牧师，同时看守着埋葬死者的奥金顿。我赞赏你的决心，无论是你拯救你的朋友，还是清除来自部落的玷污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你们完成这两个任务。 我很感激。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奥金顿。 是那个鸭人替你们画的地图吗？他已经在我们的大厅里摸索了好几年了。 是的。 但他除了知道在哪里可以偷到东西外，对这里的了解很有限。 我没有恶意，我不知道奥金顿里面还有谁，我从来没有拿过任何东西。如果我知道， 如果你知道你会被逮到。哼，小心这东西，阿兰卡人是一个狡猾而自私的种族。 到目前为止，他一直恪守诺言，当他说他恨部落的时候，我相信他。 是啊，我恨他们全部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 就此来说，确实是这样。很好，阿兰卡人，从现在起我们可以合作。地图给我。 尼姆兰转向达纳斯，接过他手中的羊皮纸，从长袍里拿出一根黑色的小棒。他修改了几条线，将一些隧道连接起来，并大大的扩展了地图。 看，兽人们会在这里，我带你们去找他们。 尼姆兰没有再说别的话，他把地图推给了达纳斯，然后转过身去回到楼梯上，蹄子踏在石质地板上哒哒作响。达纳斯看了看塔斯雷萨和瑞利安，他们点了点头。达纳斯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跟着这个德莱尼人进入了奥金顿。当尼姆兰带着他们进入第二个宽敞的通道，又穿过一系列盘旋的走廊时，达纳斯轻声地询问尼姆兰： 这些年来你都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吗？ 还有其他人，我们在部落的袭击中幸存了下来，逃进了隧道。其他的德莱尼人后来也加入了我们，但很多人丧生于爆炸中或者失踪了，剩下的人为数不多。 他们在哪里？ 你看不到他们的，虽然你看起来高尚而真诚，但对我而言，把剩下的人置于危险之中是不明智的。当我帮助你们的时候，他们会躲藏起来。万一你们背叛了我，我们的种族还能延续。 很明智，换成是我也会这么做的。 他们继续前行了一段时间，最后停在另一扇门前。尼姆兰转过身来，仔细端详着达纳斯。他的脸色严峻，但是眼睛却闪闪发亮，似乎充满了期待。 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就要进入暗影迷宫了，门的后面就是部落。如果你允许的话，我会继续帮助你，但我得事先警告你们，这种帮助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。 你的意思是？ 我看守着我们所有死者的灵魂，当情况危急时，我可以请求他们前来相助。我现在就准备这么做。能够有机会净化这些大厅，使他们摆脱兽人的玷污，他们应该会非常期待。 达纳斯对灵魂战斗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有些震惊。他知道部落的死亡骑士是被放置在人类尸体内的兽人灵魂，所以很明显，肉身死亡之后灵魂仍然可以存活。尽管他一直被教导死者应该安息，但是如果尼姆兰是亡灵的守护者，他请求亡灵的帮助也没有什么问题吧。达纳斯早些时候曾经发现，有些已经倒下的人们的灵魂会和他一起战斗，但他不能确定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好像有些人的灵魂真的这样做了。达纳斯耸了耸肩，这些都是深奥的思想层面的问题。 从军事角度来看，他当然需要利用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。 我很荣幸，如果不会打扰或激怒他们，我非常期待他们的帮助。 尼姆兰点了点头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显然很满意达纳斯的回答，然后站直身子，高举手杖，紫色的光投射向长长的走廊，空间里充溢着光芒，天花板上的一些光点被唤醒了，它们闪耀着作为应答，越来越亮，它们的颜色从紫罗兰色变成了蓝色，再到绿色，再到金色，然后它们降落了下来，逐渐伸展，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形状，并且越来越清晰。距离达纳斯和尼姆兰最近的一个光点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影，很明显也是德莱尼人，但是比尼姆兰更加壮硕，穿着华丽的板甲而非长袍，他的肩上横着一把巨大的战锤，身后拖着长长的披风。其他人也变得清晰起来，占据了整个房间，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达纳斯和跟随他的人。不知从哪里刮来了一阵风，吹得达纳斯的披风瑟瑟作响，撩拨着塔斯雷萨的长发。达纳斯如坠冰窖，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这些幽灵般的战士们走上前来，华丽而无情，而达纳斯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动弹不得。他们的首领伸出一只手，擦了擦达纳斯的前额。达纳斯大叫了起来，脑海里浮现出了各种画面。从暴风城出发时，年轻的士兵法罗尔和范恩在马厩里，接着在黑暗之门那里，范恩的话被一个兽人的大棒打断了，他永远的沉默了。达纳斯自己伏在马背上向守望堡狂奔，他活着，带去消息，以使死去的人获得宁静。库德兰的坐骑斯卡雷回来的时候背上空着，没有骑手，狮鹫发出悲伤的鸣叫，还有尸体，堆积如山的尸体。 我的孩子们，我的孩子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达纳斯看到自己悲伤地呼唤着那些死去的战士们，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，那么年轻。接着，达纳斯看到了部落，强壮的兽人，全副武装，在肥沃的土地上奔跑，但那里不是艾泽拉斯。数以百计的田野，数以百计的世界，无辜的人们被这股绿色的浪潮扼杀了生命。屠杀者不属于那个地方，他们又前往下一个世界，接着又是下一个。德莱尼人幽灵布列斯特朗的面部没有任何动作，他触摸了达纳斯的记忆，知道了一切。随后，达纳斯的寒冷恐惧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平静。达纳斯眨了眨眼睛，再次看向那个幽灵，吃惊地发现他的眼睛是纯金色的，额头上也闪着金光。 你的灵魂处于困扰之中，联盟的达纳斯托尔贝恩，你为陨落的生命感到哀痛，虽然你怀着悲伤和愤怒来到这里，但真正驱使你的原因是善良和公正，你期待和平。我是布列斯特朗，曾经被称为炫目之光，我和我的军队将帮助你战斗。 我们欠你们一份情， 达纳斯努力说道，他艰难地把眼睛从面前的人影上移开。达纳斯想知道，当图拉扬提到圣光的荣耀时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因为布列斯特朗和他的幽灵战士们一点也不可怕，他们是光荣的、金色的、闪耀的、美丽的。达纳斯意识到自己刚刚经受了某种考验。当看到德莱尼人的幽灵在他的士兵们周围保护性的徘徊时，他感觉如释重负。达纳斯晃了晃脑袋，让头脑清醒一些，然后把盾牌挂在一只手臂上，拔出剑来，紧紧地抓住皮革缠裹的剑柄。他瞥了一眼塔斯雷萨和瑞利安。 出去之后，你们就跟上我，我们必须找到库德兰。士兵们，兽人就在这扇门后面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，或许还以为我们会在几个小时后的黎明时分发起攻击。我们要充分利用行动在他们意料之外这一点，通过这扇门后，一看到兽人就进攻，同时要大声喧哗，将路上的东西都踢开来制造噪音。我们要让他们困惑、恐慌，无法判断他们面对的是多少敌人，以及这些敌人都在哪里，这会令他们变得不堪一击。 联盟的士兵们点了点头，举起了拳头，无声地欢呼起来。达纳斯也举起拳头，将火把高高地举过头顶，然后达纳斯转身向门口走去，调整好心态，向尼姆兰点头示意，让他把门打开。奥基尼人转了转门把手，然后以惊人的力量砰的一声推开了门，石头的撞击声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在废墟那封闭的空间里回荡。 为了洛萨之子！